港交所472.6跌9.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港元系7.791，日元109.7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人民币6.493，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港金报16,540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79美元，卖出1,781.79美元。港汇指数101.8，升0.2。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田径的苏亚伟，我最希望演的是 Everyone is number one， 为香港队打气。运动员在我们心目中每一个运动员都是我们的 number one， 放松一点共力就可以了。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更不更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美。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于9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必须佩戴口罩、量体温及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记得保持社交距离。 出示身份证后，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发选票。 将填好嘅选票放入封套，再放入票箱。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嚟哥哥讲一个故事你听啊！ 从头开始，当你不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 编制今次以说书人的身份去演绎这首歌曲，讲述一段求不得的感情，劝喻当事人放下离开，不要再比假希望自己。作曲林家谦，填词陈耀森，编曲 Matt Chu， 监制张敬轩、廖志华。 从头开始，当你拨去心底里那根刺。 上榜3星期，上升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4位，张敬轩《从头开始》。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佢曾经患有躁郁症，但佢学习与病共存， 透过外展同埋潜水教练工作治愈之外，更推动精神健康同埋社会多元文化。 今个星期日，由创办社企 Encompass 嘅 Benita 分享佢点样将躁郁化为能量啦。 逢星期日晏昼1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另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正式展开。大决战首次以电视剧形式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呈现波澜壮阔的中国命运大决战。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翻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我系邓达志。今晚咧，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华嫂赵丽璇拍档。就是黄慧康医生， 大家好，大家 好耐冇见啊 ，Bruce。 系啊，我 喺广东广西， 我学煲冬瓜所以。 好嗱，今晚咧我哋嘅话题咧比较温柔啲嘅，窝心啲嘅，爸爸妈妈的心愿 系 吓，即系每一个做爸爸妈妈都有佢嘅心愿嘅。其实好多父母咧喺某个程度上边咧，佢养仔养女咧系延续佢自己嘅理想嘅。 嗯， 好多父母嘅理想咧。是当他在他人生里面的理想达不到的时候呢，他们希望仔女是帮他完成的。 嗯， 另外呢，就有些父母呢，虽然仔女未必真的完成到他们的愿望，但他们很开心见到最重要的都是仔女健康的成长。好了，我们三个坐在这里，但我邓达志、黄慧康和赵丽璇三个呢，都有三个不同的身份，完全不同的职业。 是啊， 完全但有相同的地方呢，我们的背景相同。 嗯， 点解背景相同呢？其实我哋都系细个都要帮屋企手，屋企都系即系唔系嗰种你即系含住银匙出世嗰种啦，唔系，系啦，即系我哋都系要经历过嘅。我哋细个嗰阵时系即系经历过所有人生好多唔同嘅种类嘅事情，唔系一条路嚟，唔系一条直路嚟嘅，实都唔系。 系 咁咧就趙麗璇咧就華嫂啦，咁咧佢就係華嫂冰室嘅主人啦，咁咧即係佢係茶餐廳嘅成績做得非常之好啦，好多人都話啊， 好多人識佢啊， 係啦，阿華嫂嘅成功咁，阿華嫂嘅成功係由佢識行識走已經開始嘅啦，即係一路積累，因為佢爸爸嗰時係都係開茶餐廳，咁咧就佢係自細幫睇住爸爸點樣沖茶，點樣做。多士他要孭住細佬去送外賣，咁所以他的成功係積累咗五十年之後咧，先至係發揮出嚟嘅。 即係個身教。 係啦，咁黃慧康醫生大家都好清楚啦。咁佢大窩口出世，大窩口大，咁然後喺啲七層高嘅公屋度， 嗰個 叫曬字區 啊。係啊，曬字 係啦，大窩口曬字區度長大嘅。咁然後咧，即係由嗰度開始咧，佢仲係讀工業中學嘅喎，佢唔係讀文科中學嘅。係。咁然後跟住咧又。這個工業中學呢就去到香港大學讀醫科啦，咁而家咧佢亦都翻翻去大窩口咧做為呢、這個區民咧服務嘅醫生。好嗱，我哋三個都有唔同嘅唔同嘅背景、唔同嘅出路，但我哋咧都背負住咧其實父母嘅唔同嘅願望嘅。 係 嚇，黃慧康醫生你先講先啦，等下華嫂幫媽發先 嚇。好啊，幫媽發先。嗱小弟咧其實咧都係嚟自一個好窮嘅家庭嘅，我爸爸咧就即係首先講我哋係上海人啦，咁爸爸咧就首先由上海崇明咧嚟去到 崇明係崇明島， 崇明島啦，咁跟住過咗去上海市，跟住個公司咧遷曬到嚟香港啦，咁嗰時咧我媽媽都跟埋出嚟嘅時候咧，咁其實都好窮啊，好窮啊，咁所嗰時我哋屋企亦都有好多兄弟姊妹啦，咁樣，咁我住喺嗰啲地方咧就係七層高嘅曬字區。咁咧，爸爸咧，其實就唔喺香港啊，佢咧亦都跟住咧喺全啊依、這個香港咧啊嗰、那個公司移到去依個東非嘅蘇丹，係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聽 過蘇丹係啦，之前好有好多戰亂嘅南蘇丹嗰個地方嚇。 咁我爸爸媽媽咧係兩年見一次面嘅啫，因為咧公司唔會成日俾佢飛翻嚟 係啦， 咁飛翻嚟嘅時候咧，爸爸咧就可以喺度 stay 一個月，咁跟住翻翻。 咁啊，雖然屋企兄弟姊妹咧就係兩年啦，都係。 而我都係咁樣被播種。咁我媽媽咧懷咗孕啦，咁生埋我嗰時咧，到下一次爸爸嚟嗰時咧，翻嚟嗰時咧，我已經係一歲幾嘅啦，嗰時就。 你出面，你第一次見你爸爸， 我當然唔記得啦。我一歲幾，我唔會記得咯。 嗯嗯。 總言之，嗰時咧覺得好遙遠，同埋爸爸好偉大啦。嗰時即係屋企咧，其實好窮啦咁樣。媽媽咧成日都會因為媽媽冇翻工嘅，都照顧我哋咁多個啦。咁亦都講俾我哋聽，爸爸幾辛苦，幾辛苦咯。咁、而我哋住嗰個係曬字區啦。嗱，嗰時咧，我哋附近咧有人咧係開食嗰啲白粉嘅，係、都有一。家人好多女佢哋好似喺夜總會做小姐嘅，佢哋都好多黑社會。咁唔知點解咧？ 唔知系咪我比较钝，佢哋啊都唔想踢我入会啊，咁 就费事嘥气啊！ 可能我又见我肥头得意咧，走又走唔喐啊！点样都好啦，咁嗰时咧，个环境系十分之复杂嘅，咁妈咪就睇住我哋几个家姐啊，哥哥， 即系唔简单啊！因为咧喺咁复杂嘅环境咧，佢一个女人带住你。我知道你屋企又是两个仔三个女的嘛。 是啊。 咁带着五个细路呢完全的男人在非洲的。即是肯对他来讲非洲东非的即是听到个名字不知道在哪里。咁但佢一個人就要喺香港，仲要最初嘅時候連呢個本地嘅方言都唔識，佢講上海話仲係 嚇，係啊啲方言。 即係所以你媽媽非常之唔簡單。 係啊，唔簡單，同埋好聰明啊！記得嗰時爸爸咧一個月咧只係有300蚊港幣嘅薪水。 但嗰個年代300蚊好犀利㗎啦，係其實。 咁我媽媽仲犀利啊！就係個個月都咁少錢咧，都終於買咗4層樓嘅佢。 咁犀利！ 包括咧一層喺美國嘅係美孚嘅即係嗰啲美孚新村嘅樓啦， 中產嘅地嘅產業啦，係 嚇 ，amazing 咯，好犀利。但係我講俾你聽咧，300蚊其實對當時嘅人嚟講咧係好多嘅錢嚟㗎啦，即係你細佬哥嘅年代咧係好即係相當好多教師老師都係300蚊人工嘅就係嗰個時候，當你細個嘅時候。 原來咁嘅， 所以你成日咧有時咧即係。王伟康同我真的很死党啦，咁啊成日都话我唔识食鱼噶，食亲鱼好大剂噶，日惨鱼骨啊，入医院啊， 系因为我细个时妈咪唔舍得买鱼啊， 咁咧就佢咧就话咧，因为咧阿妈咪唔舍得买鱼啊，啲鱼贵，咁咧其实咧我话王伟康，你根本唔知道以前嘅生活，你话咧阿妈唔买鸡咧，就系会唔舍得，鱼系最平嘅嘢嚟嘅嗰阵时系。其實好多即係貓魚噶嘛，即係你唔一定要帶魚帶肉噶嘛，唔係叫你即係食蛋噶嘛。 問題媽媽都係好窮咁長大。 係啊，但係魚係平嘢。 而我媽咪都未必識食骨啊，你明唔明意思啊？ 因為上海即係佢哋崇明雖然喺海度啦，但係食嘅魚同香港嘅魚係唔一樣嘅，咁所以佢未必識得整。即係佢哋啲人咧喺當地咧，如果真係話比較。普通的家境那些食好食佢都食大魚啊，大魚就食好多嘅佢哋嗰即係喺崇明島。咁 anyway 啦，即係你即係嗰個一個唔簡單嘅環境，亦都一個唔簡單嘅媽媽。咁咧亦都即係製造到你即係咁嘅兄弟，你哋幾子弟啦。咁你自己都好唔簡單啦。當你嗰時港大醫學院收你嘅時候咧，你媽媽嘅反應係點？ 哇，好開心啊！嗰時我爸爸已經退咗休翻嚟啦。咁爸爸咧，因為唔識字啦，佢有個盼望。願望啦就係、是、希望個即係仔女都會讀得上書。咁嗰時我所有家姐佢哋哥哥咧都係中五畢業嘅。咁嗰時嚟講， 但係唔錯㗎啦，中五畢業都唔錯㗎啦。 嗰時等於而家接近即係預科或者大學㗎啦，已經。咁嗰時我入到醫科嘅時候，我直情我爸爸咧開心到喊出嚟㗎。系咯，咁即系佢哋都好开心啦。咁我自己都觉得好好啦，因为我都系个即系我个兴趣同埋个志愿都系 有啲嘢回馈翻俾父母啦。 系啊系啊，咁跟住佢哋都受惠嘅，因为我做医生，我照顾佢哋啊，直至 老人方福谦 系啦，直至到 照顾佢哋离开啦吓， 系咯。 嗱，即系讲翻咧，即系华嫂咧，我更加熟啲啦，因为咧我系睇住佢大嘅。 嗯， 睇住佢， 系 唔系一齐？ 即系佢细路女，即系我都系细路仔，但我大佢啲啦。当然系咁啊，所以我系睇住佢大。但系好好笑咧，我从来唔知华嫂个名叫赵丽璇，我知佢姓赵，但我唔知佢叫赵丽璇。 系， 我哋自细叫惯佢咧，因为佢细个可能细粒啲啊，佢叫做阿恩。我仲系搞错呢嘢，佢个名咧叫做黄，即系黄恩个恩，原来咧系。即係嗰個 恩挑鬼名， 不大嗰個恩，不 大。 咁咧，所以咧，即係我哋係自細叫佢係阿恩，直至到咧係好後期咧，即係去到呢、這個即係去到佢 Facebook 度，我先知道真正知道佢個中文名叫趙麗璇。係 啊， 咁佢仲係我啲細佬啲幼稚園同學啊、小學同學啊咁啦，我就即係，所以我係唔知道咯。佢細過我少少，咁咧就亦都。唔記得咗佢就華嫂咯，因為點解唔記得叫華嫂咧？叫慣叫咗佢就恩啊嘛。咁然後直至一日咧，我媽媽咧係喺即係出邊同我媽媽一齊翻嚟村入邊，我哋去完元朗定邊度啦？咁翻嚟就見到華嫂咁樣。咁我媽媽係老人家，即係啲老傳統嚟噶嘛，唔會叫佢個乳名嘅，梗係叫 尊重佢，因為佢係姓趙，佢嫁入嚟我哋條村姓鄧， 嗯、 但係佢係村大嘅嚇。咁所以咧，即係佢哋一定會咧，即係我媽媽嗰輩咧，一定要按住佢嘅身份，即係佢嗰個佢嘅地位嚟叫佢嘅。咁、嗯、即係咁佢老公阿華仔啊嘛，咁華哥啊嘛，咁佢係華嫂咯，佢係、嗯，所以我媽媽叫佢做華嫂，咁我知道啊。其实他的身份是华嫂、 哦、 所以是、啊、就因为这样、啊、我帮他开、嗯、即起了他的餐厅的名字是由我起的、嗯、就因为我妈妈叫一声他华嫂而起的，突然之间就记得他的身份是华嫂、 哦、 然后呢就推荐个名字给他的时候呢，他说我不敢要，他大过我老公、 嗯、 我说你傻的，你出世只叫华嫂吗？即是没有你老公没有你华嫂这个名字、 嗯、 他所以这样接受我的、 嗯嗯、 但是他呢就是他刚才我说了，他真的几岁大呢，即他能够识行识走，有能力孭到细佬，他开始孭细佬，有能力呢去送外卖，他送外卖的了、 嗯、 所以他是好叻女的，一路都即做得好好啊，即他爸爸过身之后呢，他亦都即接咗落嚟呢，是帮手帮住屋企，即睇住嗰盘生意啊。 我记得有时睇一啲 YouTube 啊，或者系啲旧相咧，系旧嘅时代年代咧，啲细路女咧都会孭住个细佬啊， 个个都孭住孭大。 咁我觉得原来而家大咗啦，喺我隔篱啊，再到就 系好啦，我哋讲晒啦，华叔你自己讲讲啦，即系细个嗰时系点啦，点开始，点样睇你爸爸，因为即系佢又特别啲啦，爸爸同佢特别亲密，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因为他生母逝，即是那时有事，身体有事走了，咁所以咧佢一路跟住爸爸，直接爸爸娶了即系新嘅妈妈咯。咁、 嗯、 所以即系你心目中你点样睇你爸爸咧？细个嗰阵时 点睇我爸爸？ 系啦， 点解佢嘅阿恩咧？我出世就四磅， 系 我爸爸话我好似暖水壶咁大嘅啫，惊我养唔到，咁就叫咗我名做阿恩。我爸爸，我自细跟我爸爸咧。我爸爸的教育，即是教育得我们很好的，我五兄弟姊妹、 嗯、 我们感情很好的。 是。 嗯、教育得我们呢，即是他做事啊，他做事多嘛、 嗯、 他做事啊各样呢，我看到爸爸那个操守呢，我是很佩服很欣赏。所以即是潜移默化，我是即是不多不少我跟到他的。 嗯。 即是出品啊，各样啊，做人啊，有始有终啊，要有责任心啊，所全即是爸爸影响我好大。 嗯， 系啦， 即是爸爸好似一个偶像或者 系 model 咁 咯。系啊，系 啊, 啊, 啊， 嗯， 我思即系我 整个思维都系有关佢啦。 系啊，虽然 成功、啊，我觉得你爸爸都系咯、啊。 虽然爸爸走咗廿几年，但系我、 嗯、 即系成日都有爸爸个影子喺我。 嗯 在我那 裡、嗯嗯嗯、但是呢、就是、爸爸除了是一個 model， 你看著他做人、啊、做事、啊 嗯嗯、 其他的方面呢，他對你的保護、啊、各方面都是很周到，是不 是很疼我的爸爸？ 沒有打沒有鬧的，肯定 打打的，有打，以前是打的嘛，當然有打的、 嗯、 我爸爸呢很怕我被人投訴的、 嗯、 即我們在條村那裡，即是我們做事多啦，咁我最大大女，如果你话即系有人投诉你个女曳啊，佢话打到我半天高，系、 嗯、 即系我哋系以前系体罚嘅，而、 嗯、 家就话唔打小朋友啫。咁、 嗯嗯、 以前嗰代咧，因为好困难啊，好穷、啊， 我哋系打到唔怕，唔系打到怕， 追住我打噶， 系啊， 打噶， 啊， 系啊，咁呢啲系。其實是童年的回憶呢，令到我 很深刻的、 嗯、 我們不是怕打的，我們即是說小時候已經是習慣了，是這樣了，現在這一代不是這樣的嘛，是不是、 嗯、 打手掌都不行的嘛， 被人告的會 我們打到飛起的，我們以前、啊、是啊， 但即我覺得呢，除了打之外呢，就打完之後又冇事㗎喎。 冇事㗎。 即而家啲細路呢，好似呢，如果俾父母打嗰次呢，懷恨在心好多年㗎喎。 會㗎。 即我聽講，真係啲 有啲八十後啦，都唔係話好細噶啦，八十後都即係講咧，佢永世都難忘啊！比如爸爸打佢一次， 唔會噶。 我話呢一個禮拜打一次都算少，即係都算普通啦。我哋嘅細個時 咁多次，所以記 唔係佢唔會立亂打你嘅。譬如我屋企做緊生意，我走咗去玩。走咗玩好百厭噶嘛，咁咪走去田啊，摘番薯啊，即係摘番石榴啊，走咗去玩。咁唔做屋企嘢，佢火都嚟啦。咁咪翻到嚟咪扮我咯。 唔係我哋嗰陣時咧，其實咧都好多啦。第一，佢摘嘢咧就驚你摘咗人哋嘅嘢，即係摘荔枝啊。其實我哋嗰陣時唔係叫摘荔枝，偷荔枝。 偷啊！ 偷荔枝、偷龍啊、偷粟米啊啲嘢。嗱呢個係偷啦。第二咧，又因為我係男仔咧，可能會走去啲塘、魚塘游水啊、河度游水啊、捉魚啊咁咧。嗱，阿媽最驚呢樣嘢嘅，因為就好驚你咧一個唔小心跌咗落深嘅地方、深水嘅地方。同埋天水圍咧，其實而家天水圍都係嘅。天水圍以前係一大片係濕地嚟噶嘛，濕地咧其實即係鹹淡水交界，同埋啲元朗整體嘅元朗下邊係一個好大嘅溶洞啊。好大溶洞是填满的，打桩打不完的，所以天水围都很多栋楼呢是有事的，其实即是它现在是被一些已经来整硬它的、根本是你填不到的。而那些地方呢，我们那时候就是叫即是一个浮泥咯、最怕呢我们走去天水围玩呢，家人呢就怕你踩咗落浮泥度咧，一踩咗落去就沉咗落去，揾都揾唔到你噶，会系好危险嘅。水浸亲又系啦，踩落浮泥又系危险啦。所以嗰阵时咧，如果知道我哋去即系河啊、鱼塘玩过咧，翻嚟咧，俾阿妈知道系打得最凄厉咧，就系去天水围玩细个嗰阵时吓，因为其实系为咗乜嘢咧？系怕你再翻去玩咧，有咩事就危险啦。 原来佢都 即系对父母嚟讲，喺嗰个年代。佢唔同而家一兩個細路啦，以前我哋講緊都六個都係少噶嘛，以前。咁你即係你睇得幾多個咧？你只能夠自細用即係好嚴厲嘅對待咧，係等你記住，即係千祈唔好行差踏錯喺呢啲方面，亦都唔好咧，即係你話摘荔枝摘龍眼啊啲嘢咧，都係被偷嘢。咁偷嘢費事俾人投訴咧，即係佢哋都即係好擔心咧，即係你會走上嗰條路，即係會偷人嘢啊咁咯。所以點解佢哋咁嚴咧？就係咁嘅原因啦，咁惡啦咁樣。所以但係咧，我都從來都冇話即係怪我媽媽嘅，即係以前即係哇咁嚴厲教得。嗱好啦，係時候嚟只歌先嚇，輕鬆一下，俾阿爸阿媽打得多之後，夏韶星嘅《空凳》。 像掉空了无人坐的灯，仍令我再不禁地行近。曾在远远的以前，这灯子里父亲仿似巨人。轻呼吸腰背磨残了的灯，无奈灯里只有遗憾。在远远的以前，灯子很美，父亲很少皱纹。独望着空灯，愿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灯心难过，为何想当的从前不说清楚。曾冷说半句我爱他，冷说半句我爱他，该我说我最是要紧。今天发觉永远也爱他，听我叫喊，只得一张空灯。独望着空灯，愿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灯，心难过，为何想当你从前不说清楚。我最是要紧，今天。 有高层表明，阿富汗不会是民主国家。至于妇女的权利，会由伊斯兰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决定。中方表示注意到有些人反复强调对塔利班的不信任，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一成不变。不过美国总统拜登认为塔利班并没有改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75点，跌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2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1，日元109.7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1，人民币6.496，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43美元，卖出1781.9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大致多云，听日渐转天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一两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8月24日咧，残奥开幕，体育专员杨德强， 几间电视台计划紧增加转播嘅时数嘅，应该都会好多香港运动员嘅赛事咧，俾大家睇得到。 香港残疾人奥委会暨伤残人士体育协会总干事林俊英， 我哋都成日倡导一样嘢，唔好集中系残疾嗰两个字 ，disability that counts not disability。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 今届东京残奥会新增羽毛球项目，香港轮椅羽毛球一哥陈浩源强势出战。近年疯狂扫牌的陈浩源，2019年多次杀入国际赛事决赛，更先后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好手夺冠。今次首战残奥会，会不会马上为香港赢得奖牌？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东京奥运，香港称得上是史无前例了，有5个电视平台可以直播，是开埠以来第一次。大家都明白到，现今国际的大型比赛，好像奥运会、世界杯决赛周等等，版权费相当之昂贵，可以说播一次蚀一次。何况好多人都唔会为咗10几日嘅奥运会俾钱收睇，唔止博奥运，咪搞奥运都系一样贵到飞起噶。投资系天文数字，日本奥委会证实延迟一年举办冬奥嘅花费成本将会提升超过20%，咪即系几多呢？日本估计大约系158亿美元，比旧年估计嘅126亿美元更加高，相差超过3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只是保守的预测。东京奥运将会是史上花费排第二的夏季奥运，仅次于2008年北京奥运。京奥共投资了420亿美元，不过留意，京奥大多数的支出 都不是直接用在奥运会，而是用在道路、地铁和机场等等带来长期效益的基建。回带返返去2013年，麦当年国际奥委会宣布由东京夺得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时候，日本政府估计所花费的举办成本大约是73亿美元。东京奥委会的财务长说，奥委会无法承担的花费将会由东京都厅承担。他又指东京奥组委没有考虑向国际奥委会寻求更多的资金。国际奥委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厂商的赞助和电视转播权收费，因此东京奥运延迟了举办已经令到国际奥委会收入有影响，东京奥运成功举办变得更加重要。虽然日本的民意调查之前延迟举办奥运，正如早前有报道形容东奥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取消时机了。有学者指出，每次举办奥运，主办城市政府总要负担绝大部分的费用，国际奥委会只是占一小部分。奥运会的成本上升趋势持续，昂贵的支出会吓怕城市愿意举办奥运，因为举办一次就会被城市孭上足以破产的危机。例子之一是2004年雅典奥运，总计成本大约是150亿美元，最后整体的花费超出预算高达 796%。 原本期望能够大幅提高观光收入，没想到因此陷入了财政危机，成为了希腊政府濒临破产的元凶之一。在新冠肺炎的阴霾之下，东京奥运最后要几多钱埋单，相信都是今届的话题之一了。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翻翻嚟广东广西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讲呢个爸爸妈妈的心愿。咁有我邓达志，我对面咧我老拍档黄维康医生， 大家好。 咁前边咧佢系华嫂赵丽璇， 你好。你 好啦，我哋一齐讲呢个爸爸妈妈的心愿。嗱，调翻转头吓，我哋唔好讲我哋爸爸妈妈嘅心愿，先讲下如果嗱，黄维康医生，我知你冇细路啦，如果你有细路嘅话，你是会期望他是怎样的呢？不论他是男女，你会期望你的细路是，你即你的细路你是会怎样教他，你会怎样引导他呢？如果你有个细路的话， 通常呢想一下，每一个父母都有自己的意愿的，但是呢这个教养呢同个意愿是不是一定要一模一样呢？好像我这样，我自己觉得我看回我自己呢，爸爸媽媽雖然佢哋都係即係好窮啦，可能一般啲人又好想發達啦，但係我爸爸媽媽嘅眼中咧，永遠都冇壓力俾我哋咧，要揾份好工，要點點點嘅，佢由得我哋嘅，好信任我哋嘅，即係我由細到大都係咁嘅。雖然我哋即係三三五外嘅人住曬喺隔離啊咁樣，但係好對我哋嘅無限嘅信心喎。吓、啊，佢个银包咧，即系我妈妈咧，摆个银包喺度，我日日喺个银包嗰度攞钱咧，翻学嘅啫。我只系攞应该要嘅，即系食饭嘅钱同埋搭车嘅钱。所以咧，如果我真系有个小朋友咧，咁我就会尽量咧都会对佢有信心啦，同埋咧我会睇下佢有啲咩 talent 可以发展嘅。咁但系我就唔会话即系人哋话哦嗰啲会攞到分数入啲名校就逼佢去啊。即系如果中意唱歌，我会叫佢去学下啦，咁样。佢中意跳舞，我又会俾佢做啦。就算嗰样嘢嚟话佢做好中意做陶艺咁样， 即如果個環境根本都唔係好賺錢，但係佢中意，我就會想俾佢咯。第二咧，我想佢有健康嘅身體咯。咁我會即可能休息啊，或者做運動嗰啲都試下培養佢由細到大，都可以盡量揀一兩個嘅運動咧，由佢細個開始做，就例如話佢中意打乒乓波咁樣啦。咁你諗下，如果佢係九歲十歲咧，打到去十。二十歲咧，就算係一個業餘咧，肯定都已經攞好多獎牌啦。點解咧？因為浸得耐咧，就算佢冇呢個 challenge 咧，佢都開心。同埋佢好似我咁樣嗱，音樂咧其實唔係我嘅正職啦，但係我黃偉康咧，我都會覺得自己我有一半係音樂嚟嘅。咁我覺得好開心嘅，因為我同其他嗰啲人唔同咧。你問佢哋咧，佢最多係一個醫生啊，或者一個嘅物理治療師啊。咁但係我咧有兩個身份，一個咧就我覺得我係一個音樂人啊。第二咧，我係一個醫生，咁去 identify 自己好好，呢、這個唔係講錢，唔係講名利啊，可能有好多人從來未見過我，咁唔重要咯。所以我 enjoy 咧就係、是，如果咧有一份嘅俾人信任啦，如果所謂因材施教，或者如果見到佢小朋友有個能力咧，我就會盡量加落去啦。我亦都唔會逼佢去名校，因為我自己咧，啱啱你都講啦，我讀 工業中學， 工業中學而家殺埋校添㗎啦，唔存在嘅上葵中官立工業中學啦。咁我係中六中七至入到一間文化中學啦，就是、我 文科 係啦，就叫做安處啦。咁跟住就至入香港大學嘅。我成個過程咧冇乜壓力嘅，其實基本上。所以我覺得我是做嘢係為自己咯，為自己的前途咯，我不是為了媽媽的願望咯。咁你媽媽亦都好開心，因為我做到咯。咁就依個我少少嘅即係 sharing 啦。 好啦，華嫂咧，嗱你自己嗱，我當然知道你有三個仔啦，已經唔止三個仔啦，你已經係三個仔都結咗婚，你係嫲嫲啦，即係你有四個孫啦。 係。 咁樣所以咧。即係你已經係做到嫲嫲都好幾年啦，咁但係你即係以前你教你啲仔嘅時候咧，你對佢有咩期望咧？你期望佢哋將來會係點嘅咧？ 期望啊，我期望佢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咧就係品學兼優，第一係品行先。因為學歷咧，我讀書唔多，我讀書唔多，我讀到小學嘅啫，因為我冇心機讀書嘅，我中意做嘢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品學兼優好重要。個品格， 但系咧，即係唔論學係點樣，品行先， 係啊， 先要品格， 係啊， 學業係其次，調翻轉頭， 學業即係 最好能夠有啦，但如果唔係嘅話，就首先個品要好。 係啦，即係佢能力讀得到，讀上大學，我一定供佢。即係我好努力，我都會供佢。佢讀得到，但係如果佢即係話讀到中午讀唔到啊，咁我話你唔可以留喺屋企攤喺度啊，你要去出去學嘢。如果你肯讀，我讀私家我都會供你讀。以前係咁噶嘛，而家我唔知道。咁即係你肯讀，你讀私家我都會供你讀。咁如果你讀唔到，你就要學 工作。 係啦，去揾啲乜嘢學乜嘢學咁。咁收尾佢哋讀到中午讀唔上啦。咁就去學嗰個廚藝啊，所以我三個仔都學到廚藝咧，都煮嘢有一手嘅。咁我真係覺得咧，品第一咯，品格第一咯。我自己認為咯，唔知啱唔啱。 嗱，咁我覺得咧，即係你其實咧，即係我因為我認識華嫂啦。即係佢對佢三個仔同埋對啲孫啊、新抱全部，即係佢照顧有加嘅，好錫佢哋嘅，每一個都錫，每一個仔都錫，每一個新抱都錫，新抱真係女一樣啦，孫就當然係心肝定啦，佢係、即係佢係一個，即係佢有一個大地之母嘅一個品格喺度嘅，佢完全咧對佢啲對仔啊、對新抱、對孫啊嗰啲包容啊，同埋嗰種愛護咧，係遠遠超過即係你見到佢一個。其實離遠望一個唔係好高大嘅一個小小嘅一個女人，唔係小女人，係一個小小嘅女人。咁啊，但係咧，即係佢個能力好強啦。首先，即係我覺得勤力，即係佢個能力強嘅意思咧，好。即係當然佢又出去工作過，佢咪一路都幫佢爸爸手嘅。其實佢出面工作過，咁咧就直至到咧，即係爸爸唔喺度啦。咁咧啲細佬嗰陣時就唔想翻嚟，即係做呢間鋪頭啦。咁佢接手嚟做，即係表示咧，即係佢喺個爸爸身上學曬所有一間。 最基本的一個即係鄉村入邊嘅茶餐廳嘅嘢咧，沖好嘅茶，因為佢爸爸嗰杯茶咧係我以前喺外國讀書咧，我翻到嚟就每朝都飲嘅茶嚟嘅。咁咧沖好嘅咖啡啊，簡潔嘅面啦、三文治啊，間間都係咁噶啦。咁佢都會做一兩個面咧個湯底啊啲啊，同其他唔同嘅，就為咗呢兩個湯底，我朝朝都去食嘅。咁呢個就係、是、其實咧，如果係我自己咧，即係如果我係人哋父母嘅話咧。我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是将我的小朋友撩出他的能力的。其实每一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但是 最可惜的其实很多人呢因为呢父母不知道没有留意老师更加留意不到你几十个学生。就是他们不会明白原来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能力的。即是你不要看小他有少少东西。可能他写个字比人哋好，可能佢画个图比人哋叻，或者唱歌，可能某啲音符佢唱得好过其他人。然后呢啲咧就系佢个宝藏嚟嘅。如果你能够将佢撩咗出嚟嘅话咧，佢一生受用嘅。所以如果我系人父母嘅话咧，如果作为一个父母，我嘅心愿咧就希望咧我能够除咗头先阿华叔讲得好啱，品行系好重要，首先品行先。 系啊， 其次咧。當然正常的讀書啊，都希望他哋順順利利啦。你唔好 一定啊， 即係你即係語言能力啊、計數啊啲，希望你能夠叻啦，即係能夠做得即係起碼程度嘅好啦，係咪？即係我阿嫲以前成日都講，考唔到第一，咪考第七咯。即係考第七，咪即係考第七咁嘅意思啊！以前啲人講考第七就曳嘅啦，即 係佢， 即係我阿嫲嘅意思就話咧。其实不是个人都是考第一的，得一个人考第一的啫。考咗第一咪考第七咯，就最紧要你尽咗力啦。即系我阿嫲系好好嘅，因为我阿嫲系读即系佢当然佢嘅背景系一个即系书香世代啦，咁读好多书，手字好靓啦。咁我妈妈都好聪明读书，但我妈妈读书细个读书系啱啱系打仗嘅时候，所以佢能够读得嘅有虽然有限，但佢睇一份报纸啊，写最基本嘅信俾我哋喺外国嘅时候都头头是道嘅，都系咁咧。就系、是、我觉得点解我话系要撩起一个细佬哥，佢嗰、那个即系最即系佢最重要咧，系佢同其他人唔同嘅才能。撩到读出嚟咧，系要即系尽量能够帮佢咧，系将佢呢个才能更加发挥嘅，因为。即係我當然，即係我會好尊重，好尊重咧。即係我啲老友記，譬如好似黃醫生，咁好多其他醫生朋友、律師朋友。即係所謂即係香港以前四師啦，好重要啦，即係呢個專業人士啦。因為佢哋真係佢讀書一定要叻嘅，讀書唔叻你冇得做嘅嗰樣嘢 係。一定。 咁呢個我係好尊重佢哋嘅。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即係我亦都會覺得，即係除非即係我曾經我打消咗我一個外甥嘅讀醫嘅一個 念頭。 啊！佢要求，因為個心唔係佢嘅心願，因為係佢阿媽我家 姐嘅心願。 哦、 因為呢個外甥讀書好叻，讀書好叻咧，咁咧所以咧就但係咧我就提佢咯。我話有啲醫生，你唔係一定，除非你真係有一個 mission， 你即係你想做好 使命感， 一個使命，一個好嘅使命感，想做醫生，或者你亦都有一個好有一個好前瞻嘅能力，一個 vision 咧去做嘅醫生。如果唔係嘅話，你只係一個好普通嘅醫生嘅話，我寧願你做其他嘢。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个外甥高大靓仔，乜都齐晒读书，即系佢仲系为咗满足佢阿妈咧。佢系读大学嘅时候咧，佢要读，因为加拿大系你先读完四年大学先入医科嘅。 系 嗰四年咧，佢就读 biochem， 即系 准备 Bruce 会清楚啦，即系生物同埋化学，打底先读，都难读嘅。另外咧，佢读商业管理，两个科目都难读，但佢两个科目都系考第一嘅，都系即系嗰种学生嚟嘅系。咁就大學畢業嘅時候，即係法律，即係法學院就收佢，即係可以讀做律師啦。咁但係佢就係、是、後來佢就做咗銀行家啦。咁所以我家姐嗰陣時係好嬲我嘅，嬲我即係話點解搞到我個仔唔讀醫科啊？因為佢 仔 係好容易隨便入去醫科讀啦。佢即係以佢嘅能力讀書嚟講。但我話如果你個心唔係呢度，淨係純粹你阿媽叫你咁做，你咁樣做嘅話咧，你係冇意思嘅。你將來一個你就坐喺 clinic 度。做住你自己，即系最终你会觉得自己冇意义嘅人生。同埋咧，你喺加拿大做医生同香港啦，香港做医生嘅发挥，我觉得多好多嘅。你私家嘅诊所啊啲嘢，加拿大好多嘅政府嘅话咧，其实真系按照本主办事咧，唔系话最终即系你即系学无所用嘅。你系一个医生，你真系一个 專業醫生，但你真的發揮不到就是一個醫生，其實你對個社會的貢獻各方面未必做得到。 我覺得你個外甥應該多謝你嘅，因為咧，如果有一日咧，佢為咗滿足媽媽啦咁樣，佢真係行咗一條路，跟住咧，其實好難翻翻轉頭嘅，因為已經話即係讀咗好多年嘅醫科，中意做醫生，佢自發現咧， 我哋成日都講啦，千祈唔好做一個每日淨係俾 Panadol 嘅醫生啊嘛，即係唔好淨係俾即係。即係開藥單，淨係俾止痛丸嘅醫生嘅，千祈唔好做一個。咁啊，即係我覺得佢嘅能力係即係多過呢樣嘢嘅。咁啊，同埋因為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講心嘅，我讀書唔差，但係咧亦都即係唔係好似我家姐人咁叻嘅嚇，我係唔差啫。我 叻嘅嘢唔係嗰啲啫，我覺得。 咁啊，但係咧，我係好清楚我自己嘅能力喺邊度，亦都我細個嘅時候亦都唔需要公佈俾人知，我又冇嗰種自卑心理嘅。我老豆，我暗中做我認為啱嘅嘢。同埋咧，即係我媽媽同我嫲都係好好啦。即係點解成日講我媽媽同我嫲咧？因為我爸爸有兩個太太，咁我爸爸細個嗰時咧係細媽嗰邊比較多嘅。咁咧影響我哋咧，阿爺比較沉默嘅，唔多嘢講嘅。咁咧，所以咧變咗教育我哋咧係多，即係落喺我。媽媽同阿嫲嘅身上好多，咁咧即係佢哋會經常講行行出狀元。其實個意思咧就係 好認同啊， 唔好即係你唔好淨係做一樣嘢，其實每一樣嘢咧，你做出頭來咧，你都係成功嘅。即係成功唔係淨係某幾種行業嘅。即係喺我眼中，華嫂好成功，能夠做到華嫂冰室主人， 犀利 係 唔係？ 即係。兩手空空開始，咁咧就成就咗一個事業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難得，呢個就係佢嘅專長。喺某個程度上面，個專長某都係爸爸俾到佢嘅。佢細個喺爸爸身邊學翻嚟，但最重要咧，佢唔係淨係學，佢好專心咁學，學得好好。同埋咧，係最緊要咧，其實即係我都曾經做過飲食啦。我最終明白，做飲食最難處理嘅咧就係人事。 是啊、 你的包容、啊、你的 EQ 呢真的不简单，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即是他是遇到，即就算即现在他是成功，但是他都遇上无即数不尽的问题会出现呢，是他要去处理的人的事的各方面的都是很即是不容易过啦，总之那些日子。但是他是真的有那个能力和处理得非常之好，那这个就是他的专长。好啦，我哋陣間再嚟一隻歌，咁咧十一點半之後翻嚟咧，同大家繼續講呢個爸爸媽媽的心願。咁呢隻歌咧就 Maria 嘅《Mama I Love You》。 闭上眼进太空里，我会抹去你的眼泪，哪怕变化岁月里，北风只管呼呼吹，我也会抱你吻你身心里，愿乖乖早点去睡，记忆掉进世界里，去看去听，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纷扰的火堆，告诉我不必孤单空心碎，世界醉了你不醉，有了智慧再加敏锐，你要往远远路去，不管艰辛只管追。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香港同新加坡宣布不再进一步讨论双边航空旅游气泡。特区政府发言人说，两地目前在疫情防控方面采取的策略存在差异。新加坡将单方面准许来自香港的旅客无需隔离检疫入境，香港就维持中风险地区所制定的要求入境。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志超表示，两地的疫情和防控方向以及疫苗接种率南辕北辙，根本没有条件讨论旅游气泡。他又说，要留意新加坡的疫情变化，如果多了人从新加坡回来的，多了从新加坡回来的人发病，可能要收紧从当地回来的人士检疫时间和检测安排。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都是输入个案，全部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五名患者分别从巴基斯坦、德国、土耳其和孟加拉抵港，其中四人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当中一人更加有抗体。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荷里活影星尼哥杰曼由澳洲悉尼来港拍摄剧集，期间被拍摄到外出购物，并非逗留在检疫酒店。商经局指未发现有相关人士违反豁免条件，又指不会透露每宗个案的细节。局方表示，相关个案根据外地到港人士强制检疫的规例，获批豁免检疫进行指定专业工作，是考虑到有利于维持香港所需的经济运作和发展。获豁免检疫的人士需要遵守指定防疫措施和其他条件。商经局将会继续检查、确认和监察，确保个案符合规定。总理李克强昨日去到河南视察早前洪灾灾情。李克强到新乡卫辉市，登上正系修复中的卫河大堤，强调要吸取教训，将修复和加固水利设施作为重中之重。他又到鹤壁市一条村庄和村民会面，强调会协助居民重建家园。李克强又去到郑州地铁五号线沙口路站视察，对洪水导致重大伤亡感到痛心，但要痛定思痛，吸取教训，强化预警和应急疏散机制。又说事件在全社会引起很大影响，国务院成立了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要实事求是，将各方面情况查清楚，对失职渎职问责追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47点，跌1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2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1，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9，人民币6.496，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82.55美元，卖出价是1,783.1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渐转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黎文希，我希望点上一首《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为香港队打气。就算大家经历了很多困难啦，咁都唔好放弃，你们身后有很多香港人支持紧你哋。 星期一 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我的心中有着你。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是啊，当泳滩悬挂红旗，是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这些情况都不要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还有，无论在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报告，低碳亚洲行政总裁黎广德点睇呢？ 今次话确定全球暖化咧系由人类嘅活动组成，而家嘅温度系十万年以嚟最高，各国了解到咁严重嘅危机，仲系咪愿意大幅提高减排目标呢？民间一定要明白真相系乜嘢，先俾到啲压力政府。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讲大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视为罪恶，但是如果真相比谎言更加不堪入目，这样我们或者就可以原谅那个大话。恶童三部曲就是一个例子。三部曲的第二部《二人证据》彻底地推翻了上一集的恶童日记。留在边境小镇的路卡斯开始了一个人的孤独生活，长大之后仍然思念他的兄弟克劳斯，每当同人地讲起这个孖生兄弟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认同他的讲法，大家都认为克劳斯只是他想象出来的童年伙伴，令到读者都开始怀疑究竟第一部的事是真定是假的时候，路卡斯由小镇上面消失了。 后来克劳斯居然回来小镇找卢卡斯，并且找到他记录多年生活的手稿。正当读者重新肯定这段童年的真确性的时候，小说结尾又投了一枚震撼程度好比落在花园里面炸死两兄弟母亲的炸弹。克劳斯因为签证过期，执法人员写信要求克劳斯所属国家的大使馆帮他还清欠款并安排遣返。而信入面提到，他们在克劳斯的行李入面找到一堆声称是卢卡斯留下的手稿，但其实全部都是出自克劳斯的手笔。读者只能够带着满脑子疑问翻开第三部曲《第三方言》，亲自揭开这两兄弟曲折而不幸的身世，先发现作者克里斯多夫再一次将前两部的故事推倒重写。 据讲，恶童三部曲的内容是取材自克里斯多夫在匈牙利战乱的真实经历，而双胞胎的原型就是他和他的哥哥。主角克劳斯曾经在第三方言里面说，我尝试想写真实的故事，但是某些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令到人家无法忍受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改变它。一想到小说的情节再可怕，但是都比不上真实世界的战争的时候，就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故事欺骗，都没有丁点的愤怒和怨言。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恶童三部曲》，作者雅哥塔·克里斯多夫，由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世杰好闷啊！呢排唔系酷热天气咧，就落雨落到出唔到街，想出去感受大自然都唔得。 唔使担心啊，瑞文，水上活动咪得咯。 咦，系、啊，一于去浮潜咯。 咪咁心急，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 Heidi 袁晓彤讲喺香港浮潜要注意啲乜，同埋点样认识同保育珊瑚区。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同我哋讲解一下乜嘢系水循环。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去到星期四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了，今晚我和黄伟康医生和华嫂赵丽璇一起分享爸爸妈妈的心愿，来到最后一节。好，咁我讲翻咧，爸爸妈妈的心愿啦，即系我细嗰阵时咧，我都系好自由嘅，我系一个即系村童啦，小学读村校啦，咁亦都即系因为有啲压力咧，就因为啲家姐读书叻，咁某嘅程度上面咧，即系我哋嗰、那个，即系我哋嗰房人咧，房人即系其他啲姑姐啊，啲阿伯啊，所以即系。好多叻人嘅唐大佬、唐家姐读书都叻嘅，咁你有啲压力嘅，你唔好即系你唔系话叫你读到你期期考第一，你都唔好咁肉酸，即系嗰种即系某个程度上系有个心理压力嘅、尤其咧即系读完小学，读个小学未啦，上中学咧、你个心智成熟啦开始，咁咧就觉得更加系哇呢、這个真系一个责任啊！即系你点样都唔会太过差嘅，咁我事实上亦都托赖咧去到五六年班之后咧都唔系太过差。但是那些所謂不是太過差，不是一樣是讀大家讀書，讀數理化，讀即是英文，讀中文那些。但是呢、我感覺自己是有個能力做些其他東西的，做創意的工作的。 以前你小的時候美術會不會很高分的？ 我美術不錯，但是呢我是不正途的。 哦、 即是老師要你畫的東西，很多時候即是所謂美術厲害的那些，就是老師要你畫那樣東 西，他就畫得好， 你畫到一模一樣就叫好啊嘛，但我係畫唔到嘅，我做唔到嗰樣嘢。但我 create 另外一啲，有啲老師好中意，有啲老師好唔中意。咁樣呢個就係、可能就係我嘅性格。我細個就已經係咁，我執意做我自己認為啱同我想做嘅事情，而唔係話即係老師會好開心、父母開心嘅嘢。但我係我係做唔到嗰樣嘢嘅，我係。我只能够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系啦，坚持。咁喺大学咧，即系最后嗰年嘅时候咧，我同我自己讲，我读完经济咧，再落去咧，我可以读上去研究院，或者系转去读即系商业管理。但我睇唔到自己每日着西装翻工嗰啲人咯。咁咧就净系呢一样嘢咧，就要我知道我系读创意，做创意工作嘅人。咁咧就喺我大学最后嗰年咧，就准备咗个 portfolio 啦。嗱，我真系冇读过 fine arts 啊，冇嘢，但我准备咗一个。portfolio 去報學校咧，係 New York 同埋倫敦咧，係讀建築或者係時裝設計。咁最後我選咗時裝設計，因為我知道跟住嗰幾年我要半工讀啦，我老豆會唔開心。咁所以咧，我要自己負責任，我自負盈虧，要自己揾自己個使用同學費。Fashion design 相對嚟講，我相信自己係事半功倍。咁咧，我就去咗倫敦讀時裝設計，讀完大學之後，係啦。咁咧就係因為我係選擇咁樣做咧，就算即係唔好話讀書嘅時啦，到我出嚟做嘢都係，我都唔係每一個人嘅甜心。好多人以為我係 golden boy， 係每一個人嘅甜心，其實絕對唔係。即係我有做嘅嘢，有啲有人係非常之唔中意，亦都同時亦都有人係非常之中意。咁我呢個係我條命嚟嘅，從來都我唔可以討好每一個人。就算你點樣唔喜歡我都冇辦法，因為我嘅能力就做到自己咯，就係、是。啦。咁啊，華嫂，我覺得佢又係好成功嘅地方咧，佢係做緊佢自己嘅，即係佢做緊自己咧。喺某個程度上面咧，我覺得即係佢係完全做到佢爸爸嘅心願咧。即係佢爸爸抱住佢，死啦慘啦，即係冇咗個老婆，得佢一個，個女咁細個，抱住佢點養到佢大咧？即係我諗個投射係好多嘅，即係佢爸爸俾佢嘅心願係希望，即係因為佢即係第一當然係作為父母，梗係希望啲兒女係健康成長。健康成長之外咧，唔好走歪路。 系啊， 呢、這個好重要。就算你自己做媽媽都一樣啦。 系啊。 咁亦都你做嘅生意咧，其實你都講過咧，係都希望有個事業咧，俾啲仔一齊去分享，一齊去建造咯。 係啊。咁啊，最緊要佢哋都係即係喜歡做呢個事業。我好民主嘅，我同邊個朋友講都係，我好民主。最緊要佢自己喜歡條路係佢自己行，佢。喜欢做，我就去带领他们，引导他 们。 即是他们不明白什么，我就 给意见，教他们分享。即是我很喜欢说分享，即是我虽然是妈妈，但是我都很喜欢 说我分享给你听。即是觉得自己是、即是民主一点。因为我要你这样就这样， 我不会的。我由小到大我都不会是这样教育的。那我就说最重要你哋唔好学坏，即系如果你哋想做啲咩职业， 我是 support 你哋嘅。 嗯， 咁佢哋又學咗西廚啦，咁喺鋪頭幫手，喺鋪頭幫手咁學到，咁跟住咧，即係我好感恩，好多貴人啊，好多朋友幫我啊。咁而第一間分店喺觀塘， 嗯， 我覺得好好 amazing， 即係好 神奇啊！ 好神奇啊！ 系冇谂到咁样，系咪啊？ 我真系觉得好神奇， 杀出元朗。 系啊，即系我同我细佬啊，望住个招牌， 嗯， 真系流眼泪。 嗯， 即系我捉住我细佬只手，我细佬好锡我噶。 嗯， 咁捉住只手，如果阿爸喺度咧， 一定觉得好光荣啊！ 好骄傲啦，就 会觉得唔系啦，即系我哋觉得，即系由爸爸个事业。可以出聲啊！ 嗯 嗯， 哇！我同我細佬兩個咧流眼淚，即係嗰個感覺好深。 嗯， 係啦，咁所以就希望啦，希望我啲仔努力成存落去啦。呢個香港嘅飲食文化咧，呢個奶茶啊、咖啡咧，真係好地道啊！ 嗯， 好代表， 好代表啊！我好。即系爸，我而家冲嗰个奶茶咧，系爸爸几十年前传落嚟嘅个 我挚爱嘅一杯奶茶， 系 啦。咁呢个系其实香港嚟讲咧，即系香港嘅奶茶咖啡咧，系真系全世界都冇嘅。同埋香港做嘅多士亦都系全世界都冇嘅，好神奇咧，就多士啫嘛。但系边啲咪用鲜柚成嚿鲜柚嚟食？外国一定唔会，外国人。但系我哋就系会就雪到佢冻晒成嚿芝，即系成嚿鲜柚放落去。 嗯， 即系我哋仲要唔即系仲要系好系一个好邪恶嘅一个咧。我哋经常我系会食呢、這个诶呢、這个奶酱，奶酱即系炼奶， 嗯， 花生酱、奶酱、鲜柚，仲要加埋芝士包。嗯，我哋唔食多喎，又即系中意即系。 系 好 amazing 嘅，即系你外国人去闻嘅，你见到一个咁嘅三文治系会，但系香港我哋食得就好滋味咯。就算同香港相似嘅新加坡、马来西亚有相似嘅地方，因为过去都系英国殖民地， 嗯， 所以好多喺饮食嗰方面咧，那个成全咧，其实都系好多系英国嘅嘢，英国加当地 local 嘅嘢，或者冲嘅咖啡啊啲方法咧。咁原本香港係冇種咖啡噶嘛，但馬來西亞有種咖啡噶嘛。咁佢亦都即係馬來人咧，佢哋沖咖啡有佢哋自己一套，亦都影響到我哋。 嗯， 但嚟到香港又變咗另外一種味道出嚟咯。 嗯， 即係兩個地方嘅咖啡我都好中意飲。但係咧香港就好特別，香港有奶茶，而咧馬來西亞佢哋就冇咖啡，奶茶佢哋咖啡嘅啫。 嗯， 印度人有奶茶 masala， 即係佢哋個奶茶，咁咧亦都係好好飲。但係同我哋嘅奶茶亦都唔一樣，因為佢放到香料落去。係。咁所以香港係。好獨特嘅一種文化咯，呢個奶茶咖啡多士嘅文化，再加埋而家我哋嘅面啊，唔同種類嘅面食咧，亦都係好神奇咯，其他地方係冇嘅咯。會 咁咧，我自己都去過阿華嫂必須食嘢啦。咁，其實咧，我覺得阿華嫂咧成日都會多謝，例如話多謝阿 William 啦，幫助佢啊，俾好多 insight 佢啊， 冇嘅，冇人可以幫助人嘅，你只能夠幫助人哋肯佢幫助自己嘅人 嘅啫。啊，仲有好多人幫你啊。咁，其實咧，我覺得你有個特質啊，其實咧，你好真啊。 系 好真，同埋咧，你系即系人哋，你对人好好啊！即系就唔好讲话你啲仔咧，对我都好好嘅。咁，我自己都 系一种亲和力， 系 内地嘅亲和力， 其实呢 个系一种吸引，一种吸引力嚟嘅，系一个非常之强嘅吸引力。 你个成功咧背后咧，即系其实都你自己嗰个因素系最强，我相信 系啦。所以咧，你而跟住要散发落去啦。当然喺即系事业上面嘅成功啊，各方面咧，即系你要系会。隨住年紀大，你會一浸一浸係會傳俾啲兒女啦，即係你啲仔啊、你啲孫啊咁啦。咁咧就亦都即係其實喺除咗即係嗰個點樣弄好一間冰室之餘咧，就是，你個親和力咧要散發啦。 嗯， 即係要即係傳俾佢哋咧，即係佢哋都係要將佢哋個親和力嘅發揮出嚟，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成功嘅因素嚟嘅。呢，個唔係淨係沖好一杯奶茶、一杯咖啡咁簡單。 所以唔係只係個點樣沖幾多個 percent、幾多温度啊，而係咧你同人嗰種交往啊。咁如果你想你嗰啲仔咧可以遺傳到你呢個繼續去咧，你要將呢種親和力承受埋俾佢。 咪內地即係以前 香港唔好用，好少用呢、這個呢、這個 term 嘅，但係親和力呢三個字其實係好啱用，係啦，又親又和，係咪？ 啲客嚟到咧，即係覺得好 warm， 好開心啊！即係我自己就 feel 到依樣嘢咯。 你咧，黃偉康？ 嗯，我乜嘢？ 即係你，即係作為一個醫生咧、啊，你即係其實都親和力都好重要嘅。如果你嗰啲病人覺得你，哇！呢、這個黃醫生好 cool 嘅，問多兩句都唔得嘅咁。 例如咧，最近咧，我就同啲人打呢、這個科興疫苗啦。咁其實所有私家而家淨得科興嘅啫，係啦，唔會有伏必泰我哋嗰啲診所。 私家醫生唔會有。 我 up to 而家咧，三月到而家我都打了千幾個人啦。咁、其實唔多，但係咧我咧就比較奄尖啊，我會 set 曬啲框卡俾人啊。例如話，哦，你最近有冇唔舒服啊？啊，你蚊咬啊，我點知你蚊咬啊？你翻去兩日之後好翻再過嚟。但我驚打完之後有咩變化，我以為咁樣啲人就唔會即係怕咗我唔嚟，點知越嚟越多喎。 咁、即係反而覺得佢哋覺得你因為你小心，佢哋安心。 Yes.同埋我都好誠懇咯，我唔係怕事啊，我係驚打完之後你有咩事啫。同埋我大把針喺度，因為政府和限量支持我哋啦。咁所以我話你過嚟咧，我哋幾時都有針打。你不如翻去兩三日之後，你搞掂咗再過嚟，我同你打啦。 我都 所以，我覺得我都有少少親和力。 黃醫生有個病人係唔係病人啦，即係佢人客啦，係102歲啊。係啊，佢全家喺佢度打嘅，都係102歲，啲仔女都70幾歲咁所以咧，佢哋全家人就係佢去打啦。咁即係佢哋好放心啦，因為即係一個人版咧，102歲嘅八都冇事，係咪？ 係咯，3月4月都打咗兩針啦，都 同佢打。 有一種係好好嘅，成日都佢因為想出街飲茶，所以咧佢一定要打針啊，同我講。 係 係咯，係 啦。其後跟住點咧？ 其實而家仲喺度冇嘢，我哋會繼續即係幫市民打針咯。 冇㗎，其實咧，我哋即係其實講今晚嘅話題咧，係永遠都講唔完，好多嘢講嘅。因為父母咧其實好多心願嘅對我哋有，但係咧一路係佢哋都即係其實都要體諒佢哋，佢哋要調整嘅。當即係佢哋以為佢啲兒女可以能夠做得到，但有時真係佢哋能力所限或者興趣所限係做唔到。咁佢就要調整翻落嚟，都要接受。就算你唔係佢心目中想，即係啲仔女係你，即係你想佢做嗰樣嘢，但係佢做唔到嘅時候，你又要重新調整，再接受佢嘅現狀。 係。 咁當然啦，即係唔係話一個你唔好做壞人啊，即係作奸犯科嘅，唔可能做呢樣嘢接受你啦。咁但係即係佢哋都其實我哋作為父母咧，其實我哋都好多夢嘅，對自己好多夢。到你作為人父母嘅時候，亦都好多夢。喺某個程度上面咧，同我 Bruce 都係我哋好幸運，因為我哋唔會將我哋嘅願望建立喺其他人身上，因為我哋冇細路咧，所以咧就反而係冇出呢樣嘢啦。咁但係華嫂係好嘅，因為你三個仔都同你一齊並肩作戰，一齊有做你哋嘅即係你嘅茶餐室嘅生意。咁我覺得係成功同埋係 blessing 嘅。中文是怎么说？ 受祝福的。 受祝福。 多谢多谢多谢。 咁但是落嚟呢，即係要如何做好呢个妈妈或者父母呢，其实佢哋咁上下都係即係要即係放条路俾佢哋自己行啦。因为我哋唔可能永远睇住佢哋嘅。不过当然你有能力嘅一日你都唔会放手啦，但係尽可能呢係俾自己多啲空间啊，休息一下。咁咧就即系等佢哋做翻，即系佢哋嘅能力嘅范围做嘅嘢啊。当然，佢哋已经做人父母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已经喺度，即系喺佢哋面前咧，都好多座大山啊。 系 好多大山，佢要经过啊，佢哋要克服噶、啊。养儿育女，跟住要做嘅事情咧，都系唔少噶咯，都系吓。几唔简单， 真系几唔简单嘅都 吓， 系咯。 而家谂翻，即系好多时我都谂翻我妈妈以前系点样同我嘅沟通啊。去到一个阶段，我妈妈话：，呢啲全部系你自己嘅主意嚟噶啦。我读书冇你咁多，冇你咁叻。即系去到一个阶段，我妈妈就会咁咯。你哋个个都叻过我， 系 我点可以帮你哋揸主意咧？咁即系佢，即系佢就好明白呢个道理咯。去到其实个意思就系话。當兒女去到一個歲數，去到一個經歷嘅時候咧，前途就係佢哋噶啦，生活都係佢哋，你唔可以幫佢哋過噶咯。 係嚇，我記翻我媽媽講一句説話，我都好開心啊！佢成日話：我諗都冇諗到我個仔原來咁好噶，可以咁樣。咁我覺得好一大嘅褒獎。 係啦， 係啊。 嗱，好啦，我哋咧就嚟到呢度，今日嘅星期四嘅廣東廣西啊，差唔多啦。今日講下聽晚。 咁咧就梁敬国、黄仲远、周子欣咧同大家分享社交媒体大数据。OK， 咁大家就留意听晚嘅广东广西啦。十二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基哥，有基哥有好歌，咁佢已经准备紧喺度分享好歌。咁我哋最后呢只歌咧就系、是、The Greatest Love of All。咁但呢个系 George Benson 嘅 version， 唔系 Whitney Houston， 亦都唔系陈百强嘅 version。咁我自己系特别中意咧 George Benson 嘅呢一只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咁我觉得 The Greatest Love 系当然即系佢讲上帝啦，讲神啦，咁亦都其实系父母咯。 嗯、 啊！即系父母嘅爱，其实系好伟大。 系， 多谢华嫂， 多谢华， 多谢 Bruce 一齐分享同我哋。好，拜拜，下个 月。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Everybody's searching for a hero. 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 A lonely place.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 If I fail, if I succeed, at least I'll live as I believe. No matter what they take from me, they can't take away my dignityTo me, I found the grace, love of all inside of me.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is He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